17日至18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复杂多样的木偶类型，好看好玩的肢体舞蹈，让经典《西游》好看易懂。订票6655000。 三副枯树叶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数学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这周尚远和甄奇跟您聊的这个话题是故宫之谜，为您介绍故宫的事儿。 没错， 昨天咱们聊到了故宫的第一道门午门啊，还有最后一道门，也就是北边的神武门。 哎， 作为世界上最为豪华的宫殿，光是故宫的金水桥那就有着很多的讲究，很多的故事。 这金水桥啊分为内外两段。 嗯， 这内金水桥位于故宫内太和门前广场内金水河上。 是什么样的呢？ 是五座并列单孔汉白玉石桥。 嗯， 哎，这横亘呢在天安门前外金水桥的三孔汉白玉石桥为外金水桥。 哎，分为内外了。最华丽的河段呢在太和门前。 哦， 五座内金水桥之中，居中的桥最长最宽是主桥。 哦， 也只有皇帝才能从这儿通过。 是是是。 左右四座为宾桥，也就是宗室王公文武百官通行的。 我发现了， 嗯， 这和故宫的门一样啊。 哎， 都是皇上走当间，文武大臣走两边。 发现这规律了， 这就说明什么东西呢？ 嗯， 凡是当间的都好。 是吗？ 你看你看这核桃啊，当间是仁， 嗯， 橘子当间是瓣，鸡蛋当间是黄。 哎，那桃呢？ 那个当间是核啊。不是，你把那桃核砸开了，里边还有桃仁呢。 哎，得，那您把这外头的归我吃，您吃这桃仁得了。 对对对对对， 这是开玩笑啊。不过你说的这规律还真是、 啊、 一般呢。咱们都知道过去也很多这说法啊，就是文东武西，皇上在当中。 对对对，不同的桥上雕刻的也不一样。 嗯， 那中间的桥呢是这个盘龙雕花柱。 嗯， 桥面最宽，叫什么呀？叫玉露桥，只有皇上走。玉露桥两边呢叫王宫桥，只许这个宗室亲王行走。王宫桥左右呢叫品级桥，准许三品以上的文武大臣走。 哎，我问问你啊，为什么要修这金水桥呢？ 过去不光皇宫，很多古城的外围都有护城河呀。 是啊， 护城河有很高的军事战略意义呀。这个呢说多了你也不懂。 嗨，我凭什么不懂啊？ 这护城河总而言之很重要就是了。 嗯嗯， 平时出入呢就打桥上过，所以你这桥必须得有啊，你没桥你怎么过河呀、啊 哦、这答案就这么简单。 哎， 因为有河所以就修桥。 对喽、啊、那你别的你想那么多也没用啊。 现在故宫外面不是看不见护城河了吗？ 它这个护城河虽然看不见了， 嗯， 你北海还在呢。故宫的北边它就是北海呀、 啊哦、北海好 啊, 啊， 北海吸引了很多中外游客呀。 你瞧瞧， 咱们听听这段相声，哎，带咱们游游这故宫旁边的北海。姜昆、李文华合说北海游。 有这样一句诗您知道吗？ 哪一句啊？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哎，您看这诗写的是景，生出来的是情。 有景有情是景情并茂， 美好的景色能陶冶人的情感， 对， 激发人的情操。您看许多这个诗啊都是由景入情，给人以启发。 就是 有这样两句诗。 哪两句啊？ 上句是莫道昆明池水浅， 下句是关于胜过豆腐浆。 豆腐浆， 我爱喝豆腐浆。 关于胜过富春江。 哎，我记得有个江字嘛。 是啊，别看念错了，听得出来您还是有点学问。 哎，我这学问倒是比较渊博。 行，长得就像个学者。 看出来了 啊，脑门子一道一道跟稿纸似的。 那是皱纹。 您对诗中描写的丰富景色一定特别喜爱吧？ 哎，你算说对了。 我 很喜欢名胜古迹。 哦，经常外出观赏吗？ 可不是吗？ 啊， 这不是今儿早晨刚从外国回来吗？ 您出国了？ 啊， 什么时候去的？ 昨儿晚上。 昨天晚上去，今儿早上就回来了。 没敢多待，就去一宿。 您怎么去的呀？ 昨儿晚上吃完晚饭往炕上一躺，眼一地腿一伸，十分钟来趟菲律宾。 做梦呢。 对了，真去哪儿轮得着我呀。 这倒不错，一晚上他溜达了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好多国呢。 全是一晚上去的？ 你算吧，从日本到华盛顿，离开非洲到伦敦，印度、朝鲜、黎巴嫩，最后才到菲律宾。 哇，他还真够忙活的。 可不是吗，又爬山又游泳。这一小两条腿没闲着，走了30多国家， 真省车钱。 背脸都让我踹撕了。 挺大岁数您折腾什么呀？ 没告诉你吗？ 啊， 我看外国的名胜古迹不错。 哦，那您给我打个比方。 比方有一个电影叫巴黎圣母院，看过吗？ 看过。 哎，你看人那里边，咱们也不知道住的是和尚还是老道。就说他那地方还是真好。 怎么个好法您给说说。 那当然，你就说吧。 啊， 我认为啊，就是他那个你看着他宽敞。 嗨，您说他地方大。 哎，大。 哦，如果从大小来讲，您应该了解一个知识。 哪个知识？ 世界上最大的寺院在咱们中国。 什么地方？ 在西藏的拉萨以西有一个哲蚌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寺院。 哦，这我还头一回听说。 老同志，每个国家都有它脍炙人口的名胜古迹，我们中国也不例外。我们光辉灿烂的文明和渊源悠久的文化在世界都享有盛誉。您如果走遍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那都有您值得骄傲的地方。 哎，你可别误会 啊， 我不是瞧外国哪儿都比中国好。 哦， 我这人就是图热闹。 图热闹。冲您爱观赏名胜古迹，我看您可以去一趟石窟看一看敦煌。 哎呦，不行，那个洞啊太深，我这关节炎受不了。 那就去一趟苏杭游一游西湖。 哟，南方的气候我不适应。 那您就爬爬泰山观观日出。 我这身子骨哪爬得了山呢。 那您就到昆明看石林。 那道太远呢。 去桂林游阳朔。 桂林行 啊， 桂林山水甲天下， 阳朔堪称甲桂林。 这地方好， 去一趟吧。 凑不起车钱。 您老出不去呀。你 没告诉你吗？没出过远门 啊， 在外边待两天就想家。 哦，那好。那您就逛逛北京吧。 北京的地儿我差不多都逛了，你像什么东四西单、鼓楼前、故宫、北海、颐和园。 您说的这是大概。 哦， 古都的每一处名胜古迹那都有很丰富的知识。 是啊， 介绍起来很有意思。 那你介绍介绍。 如果您有功夫仔细浏览和了解的话，那能让您心旷神怡，目不暇及。 是啊， 在那知识的活水中，您张开您这求知的双唇，摆动您这灵巧的小臂，蹬求您这瘦小的双腿，您可以左右上下您足那么一通游。